漂亮的舍命一击，精彩的一击必杀。更难能可贵的是，这可是出乎洋葱之手，这真的是太难得了，感谢洋葱的精彩表现。 现场主持在呐喊着，电视转播中潘林和李一博也就这一话题进行着讨论。洋葱能成为全明星选手，也绝不是一名普通选手，可是在这个明星璀璨的舞台上，他却更多的像是一个过客。他没有在联盟留下太多的痕迹，而现在也没有太多的时间给他。这次全明星上的舍命一击，或许将会成为他职业生涯中一次令人难忘的闪光了。 好了，现在 B 队以1-0暂时领先了。 主持宣布着，现场的电子屏也已经翻出了分数。 下面有请两队的第二位选手。 现场主持宣布着，全场观众目光左右游移着，看两边各是哪位选手站出来。 首先是 A 队，这是，哦，又是一位来自轮回的选手，是他们的副队长江波涛。 江波涛走上了场。 B 队这边的选手也已经出阵，是百花战队的邹远。 这是一次副队长之间的对决啊。 现场主持让这些对决多些话题元素，可惜这两位副队长上场后也没什么交流，两人你来我往，直接对照。参加过之前热血躲避赛的江波涛已经表现过他对全明星赛场并不是特别在意的态度，打得比较放松。邹远却不一样了，这虽然已是他第三次入选全明星，但却是头一次凭借自身的表现得到的认可，而不是这样那样的理由。他不想让那些投票给自己的支持者感到失望，所以即便只是一场作秀性质的比赛，他也不想输。可惜世事就是这么无常，不想输的邹远最终输了，不太在意胜负很放松的江波涛反倒是赢了。 A 队追回一分， 主持高声宣布着。A 队的记分牌也记下了一分。邹远有点失望地回到场，神情把 B 队的大家吓了一跳。 怎么回事？你和江波涛有仇吗？ 叶修问道。 没有啊。 邹远茫然。 那这么愁眉苦脸的干什么？ 叶修不解。 我输了呀。 邹远说。 又不是第一次了。 叶修说。众人抓狂，这是安慰吗？这不是安慰吧。于峰作为邹远的队友还是比较了解他的心态，连忙过来把邹远拉到一边安慰去了。众人纷纷朝叶修投来鄙夷的目光。 该谁上场了？ 叶修无视，呼唤选手上阵。 到我了。 B 队烟雨战队的李华选手出阵。A 队这边起身的是现在呼啸战队的副队长刘浩。 哈哈，又是一场副队长之间的对决。 主持说着，场内嘘声一片，轰主持的无聊。这可都是全明星啊，在队里几乎不是正队长就是副队长，所以什么副队长之间的对决，还是正队长之间的对决，或者是正副队长之间的对决，在这里一点都不稀奇。这主持是实在没什么说的了吧，一而再再而三的拿这个当话题。这个想法还真是很正确，主持真的是没什么可说了。刘浩、李华，这又是一对找不到交集的碰撞，而且是连一丝一毫都找不着。无论从选手的过往，还是两人所处过的战队，还是两人曾在战队中的交手，连团队赛这两人都因为轮换一类的原因没有碰过面，简直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到了这种地步，不得不说，在电视里做直播的潘林和李一博不愧已是这行业的翘楚。现场主持找不到话题在那儿作辣，被全场嘘的时候，这两位这一句惊讶的 哎呦，这两位选手这还是头回在正式赛场上相遇啊。 由此可见， 换个角度看事物，顿时就能找出不一样的看点了。首次交手的刘浩和李华对对方都有点陌生感，刘浩不只对李华陌生，更是对全明星这个舞台陌生。这是他首次跻身这个舞台，这是他期待了已久的事情，结果来了以后才发现，他竟然只能在对抗赛的个人赛中露那么一小脸儿。刘浩是很想表现自己的，但是在这个众星云集的舞台，他实在没法抢到更重的戏份。团队赛无疑是最大的看点，比起 B 队那边叶修、王杰希、楚云秀这些人纷纷偷懒想往个人赛里钻，刘浩是巴不得成为团队赛的一员呢，因为他清楚团队赛的最终集结代表的会是最强战力，可能会是全明星中更明星的那一撮人，他多么希望自己有这样的身份呢？只可惜他没有，哪怕是按着全明星的得票数，六个人把他扔 A 队还是 B 队都数不到他。 A 队这边最终决定在团队赛里出战的六人是周泽楷、孙翔、喻文州、黄少天、唐昊、肖世钦。六个人除喻文州排名得票在第十一，其他都是前十的主，和他们争抢出战团队赛的资格，刘浩根本找不到任何说辞。无奈只能最终接受了个人赛出战的安排。而现在面对着李华，刘浩一脑子的空白。这是哪门的巧合呀？两支队伍一联赛里最少会有两轮相遇，李华是第七赛季进入联盟，到现在也好几个年头了，居然一直没有碰过面。刘浩都觉得这有些匪夷所思，不是此时站到场上，他自己都没意识到居然有这么怪诞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觉得诡异，李华也同样，于是两人都显得十分小心翼翼，碰面以后试探着摸索着，一同回忆着自己战队对眼前这位选手有什么研究资料。再然后李华的忍者临暗草经消失了。忍者的隐匿行动开始，李华似乎已经找到战斗的节奏，很快当临暗草经再度现身时，攻势发起，节奏极快。刘浩呢，他这些年在钻营，在流浪，他的心思太多地花在了其他地方，他也在努力思考着，却想不出有什么可用的资料，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书到用时方恨少。刘浩恨呢，作为首登全明星舞台的他来说，他也像邹远一样，并不像其他人那么放松，他非但想赢，而且还想赢得漂亮，赢得精彩，就像第一局的洋葱那记舍命一击出手时是何等的光芒。但是怎么自己就遇到了这个李华呢？这个擅长隐匿的忍者选手居然在自己的职业人生中也处于隐匿状态，此时悄然露出，顿时就是在自己首登全明星舞台的时刻，自己的首秀就要留下失败的烙印了吗？不，不只是失败，这简直是羞耻啊。他的魔剑士被李华的忍者逼得各种狼狈，仿佛这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较量似的。这一刻刘浩仿佛已经看到了观众席上无数人在交头接耳，无数人在目瞪口呆，大家纷纷在想，刘浩好差劲儿啊，居然只是这么个水平吗？这简直太痛苦了，这李华干嘛呀？全明星赛场而已，干嘛打得这么用心？刘浩顿时罔顾自己本也是很在意这场比赛胜负的，开始不爽李华对于比赛的专注。不能就这样啊，刘浩心中呐喊着，他的魔剑士挥剑，杀意震荡，波动卷出的方向却什么也没有，临暗草金鬼魅般的身影早已经闪到他角色的斜侧。乱身冲，临暗草金残影一片，朝刘浩的魔剑士进行着连续的攻击，刘浩继续找不到北的状态， 勉强挥出的两剑撕碎的都只是林暗草茎划过后在空气中留下的虚响。 李华老弟怎么打得这么认真啊？ 刘浩极其勉强地笑道，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放得很轻松。 啊？ 李华一怔， 我也不算太认真吧。 刘浩大怒，没有认真比赛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吗？更重要的是，你没有认真比赛还把我打成这样，诛心呢你。 刘浩的小宇宙早就燃烧到不知道第几杆了，但问题他蓄好了能量，却发现自己没有必杀技，胡乱的攻击只会觉得自己更加无力和狼狈，他也无法静下心来仔细观察思考，这是他等了许多年才等来的机会，结果就这样让一个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一直透明的家伙给毁了。冷静，不能啊。输了，刘浩终于是输了。越想赢的人越是赢不了，上轮是 B 队，这一次却又轮到 A 队。刘浩狼狈下场，他觉得此时全场肯定都是各种鄙夷的目光对着他。回到 A 队阵中，他更是头都没脸抬一下，想解释点什么，却又知道身边的这可都是荣耀顶尖高手，想找什么技术原因忽悠，在这些人面前还是省省吧。个人赛就这样结束了， B 队2-1果断领先。不过从头两场打成1-1时，大家都已经知道胜负只能从团队赛决出了，擂台赛已无必要，这又不是联赛要算积分，擂台赛也是选手逐一上阵的模式。 A 队第一上阵的是蓝鱼小将卢汉文，B 队则是微草许斌。卢汉文年轻朝气，无所畏惧，许斌有魔王的绰号，节奏总是慢吞吞的，仿佛一个老头子。这场有趣的对决最后还是许斌技高一筹击败了卢汉文。 A 队随后上场的是第一阵鬼李轩，将许斌击败，而后 B 队派上了他们的小年轻高英杰，送走了李轩。A 队最后守关的是虚空双鬼的另一鬼吴宇策，没给高英杰继续表演的机会，将他击杀。至此 A 队团队赛的阵容大家已经完全可以用排除法看出的。 B 队呢，负责守擂的又是哪位高手？主持望向 B 队方向，全场观众望向 B 队方向，然后所有人揉了揉眼， 站起来那个人是谁？那是张新杰吗？他是要去上厕所吧？要为团队赛做准备了。等等，这是怎么回事？他朝着场中走去了，什么情况？B 队守擂的大将是牧师。